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 请坐， 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给我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他和他的女友感情很深，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每次想起那个女孩都会心生悲伤呢？ 这里是故事酒吧吗？ 对，欢迎光临。 看来你就是老板了。 是啊。 嗯，我听说你很厉害，会调很多款鸡尾酒啊。 哪里哪里，过奖了。 这里吧台上的酒还真多呀。哎，看那边瓶子上的英文应该是威士忌吧？ 对。 不过你这左边几瓶威士忌，右边几瓶威士忌的，难道不会觉得太乱了吗？ 啊，不是的。其实啊，这些威士忌啊是特意这么摆的。像这边的威士忌属于苏格兰威士忌，另外一边的是波本威士忌。 哦， 之所以这样摆，也是为了在我需要这些酒的时候能更方便找到它们。 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本威士忌有什么区别吗？ 苏格兰威士忌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喝的那种威士忌，酿造原料是大麦，而波本威士忌呢是一种美式的威士忌，在它酿造的原料当中玉米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它的口感会稍微烈一些，同时呢还会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 哦，厉害啊！看不出来你不光懂酒，整理东西原来还这么用心啊。 过奖了。哎，对了，你想喝点什么？ 给我来一杯恶魔粉厂吧。 恶魔粉厂啊？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有。 没有？不会吧，有酒单吗？我看看酒单。 那 居然真的没有这款鸡尾酒啊。 这酒吧是我开的，这酒单上有什么酒我自然一清二楚了。 也是。哎，你不会是不知道这款酒怎么调吧？ 恶魔粉厂是由黑朗姆、苏格兰威士忌、波本威士忌、白兰地等几款基酒调配的，最后还要在这些酒的最上层浮上一层啤酒。 你既然那么清楚，为什么不调啊？ 恶魔粉厂这款酒呢，度数很高，口感很烈，不光很容易让人醉，而且还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这种鸡尾酒我是不卖的。哎，你干嘛会想喝这款鸡尾酒呢？ 失恋了呗。虽然都过去2年了，但是我总能想起他。 哦， 烈的酒应该越能消愁吧。一想起他我就想喝酒。 还那么喜欢他？ 是啊，他很可爱，而且还很细心，像你一样整理东西也非常用心。不过过马路除外，他是路痴，而且过马路的时候总是不看道。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他在我们学校新老校区之间的那个地方发传单，拉着路人扫码， 在做兼职。 嗯，对，当时我也是路过那里，后来突然听到他在身后喊我，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烦人。 烦人？ 哎，你能理解吧，走在马路上突然被一个陌生人缠着，换你你不烦啊？ 嗯，确实会让人不舒服。 所以呢，我就骂了一句脏话，头也没回就加速往前走。哎，可他竟然冲了上来，直接塞给我一张传单，跟我说：“ 扫码送好礼，扫一下吧。” 哎，不扫不扫。 为什么不扫？ 也是够执着的呀。 是啊，没见过这种人吧？就这样，我们折腾了几个来回，最后呢，他把脸憋得通红，跟我说了句：“啊，对不起，打扰了。”然后就转身走了。他这么一走吧，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竟然突然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所以我就冲他喊了一句：“哎，怕了你了，我扫还不成吗？”“ 不用了。”“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我真的想扫，赶紧把二维码给我。”“ 真不用勉强。”“ 哎，没有没有，真的不勉强，你把二维码给我吧。”“啊， 那就谢谢了。其实我知道你是怕个人信息泄露，你加我微信就成，不用扫公司的。”“ 于是我就扫了他的微信，扫完就走了。后来我看了他的朋友圈，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而且他在他朋友圈里发的那些东西，要么是那种矫情的正能量的话，要么就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感慨。总之这些内容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姑娘就是一个傻白甜。 傻白甜？ 对啊，天天发这种鸡汤文还不是傻白甜呢？不过她确实和我身边的很多女生都不一样，那些女生啊，整天关心的就是怎么化妆，怎么才能找到男朋友，可是她却在勤工俭学，从来也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嗯，是不是因为她家生活有点困难？ 我当时也觉得可能有这个原因，所以就开始有点在意他了呀。我总是想看看他的朋友圈又发了什么消息，即便是那些他分享的公司优惠信息之类的消息，我也会点进去看看。不过看完之后我也会骂自己简直是闲得有病。 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他了吧？ 可能吧。我第二次遇见他是有一天晚上，我和舍友一起去网吧包宿，我发现有个人正在老校区门口发传单。哎，仔细一看就是他。当时啊，我就跟舍友撒谎说我去买烟，让他先帮忙去网吧站机子，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聊了聊。哎，还记得我吗？ 是你呀。当然记得啦，老给我朋友圈点赞。 你不在新老校区扫码了呀？ 嗯，不在那边了，我换工作了，因为最近学习比较紧张，所以不想找长期工作了，先找这种短期的，做一段是一段吧。 哦， 你知道吗，我对你印象可深了。其实我也知道大家不喜欢被缠着做事，但是大部分人又不好撕破脸，所以我一般都会装傻充愣上去找他们扫码。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又强硬又心软的人。 是吗？那个 干这个很辛苦吧？ 还行，其实辛苦不要紧，有钱拿就行。就是冬天的时候，人们都不愿意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工作不好做。 是吗？唉，其实说起来挺惭愧的，我呢一直都是花爹妈的钱，还没怎么感受过社会的冷暖呢。来，传单我帮你发吧。啊， 这怎么可以？ 嗨，你就别客气了，我主要就是体验一下，到最后你请我吃饭就行了啊。 这就开始帮忙了？没再去网吧？ 我跟室友发微信说有事儿就没去，之后啊还被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嗨，骂就骂呗，反正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陪他一起发传单，到了晚上我们还会交流心得感受，说说哪条路的人多，哪条路的传单比较好发什么的。 和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一定很幸福吧？ 是啊，而且他总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分我一些钱。我说啊，我的战斗力也就是半个人，所以不能收钱，要不你请我吃顿饭得了。他最后总算是同意了。其实去哪儿吃这个问题啊，我也考虑了好久，最后我决定去学校食堂。 食堂？太简陋了吧。 食堂好啊，物美价廉还好吃，而且吃不了几年，咱们呢必须珍惜这几年。嗯， 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在给我省钱？ 不是啊，我娘说了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 油嘴滑舌。 再后来你们是不是就开始交往了？ 是啊，那是快过新年的时候，我在学校门口买了一个包装很精致的苹果，准备发完传单之后送给他。那天领完工资我们往学校走，路上他突然跟我说， 哎，我看书上说吃着苹果可以遇见喜欢的人。 是吗？那给苹果。 嗯，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个给你。喏。 啊？包装都一样啊？那 你也是在学校门口？ 嗯。 哎，绿灯了，快走，要来不及了，走走走走。路的时候我拉起他的手就跑，最后到了学校我们也没松开。 哎呀，学生时代的爱情真的是纯洁浪漫的。 是啊，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会下降，也不知怎么的，我以前一直很嫌弃的那些肉麻的话，等到真谈起恋爱来，我都会控制不住地脱口而出，自己还老傻乐呢。再后来我们毕业了，就同居了。 这都说毕业季也是分手季，那看来你们当时的感情相当好啊。那为什么后来会…… 其实我们同居之后矛盾也慢慢出现了，毕竟两个人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有一次我想买一双篮球鞋，可他就觉得我工作了以后也不怎么打篮球了，没必要买新的篮球鞋。但在我眼里啊，篮球鞋就相当于女人的口红，怎么能不买呢？我这么一打比方，他却直接说他不买口红。我们就这样吵了一架。 其实人和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才需要包容和磨合呀。 可问题还不止这些啊，他还有很多小毛病，比如他过马路不看道，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从小他妈妈就告诉他车是不敢撞的呢。 啊？ 而且他还是个路痴，有一次我们走岔了，我打电话问他在哪，他竟然说自己在一朵云下面。 这个…… 哎，他还觉得自己挺萌的。哎，我当时气的呀，我真恨不得想打人。唉，可是找到他的时候呢，我却一句狠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能狠狠地骂他一顿， 如果我那次没有骗他，我可能就不会失去他了。 什么意思啊？你骗他什么了？ 有一次我和朋友出去喝酒，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参加这种酒局，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有事儿还在开会，但他还是找到了我。他那天穿着一件印着沙发的白 T 恤，而当时酒桌上的姑娘穿的却很暴露，他看见了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唉，我当时脑子也是抽了，竟然想着等回家再跟他解释，所以就没追过去。你后来那些哥们儿又拉着我去了下一个场子。其实我坐在车上的时候一直心神不宁，总想着回家后该怎么跟他解释。可是后来他再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 什么意思啊？ 我明明知道他是路痴，明明知道他过马路不看道，明明知道他着急的时候就会什么也不管的横冲直撞，我为什么那天没有去追他？ 难道他…… 唉，他终于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了。他终于遇到了一辆不看路的车， 他 走了。家里就这样突然没了一个人。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是他的生活气息还在。洗漱台上有两个漱口杯，门口还摆着他的高跟鞋，床上是两个枕头。 你应该把他们收起来的。 朋友也是这么劝我的，所以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开始收拾了。我哪有他会收拾啊，他呢总是能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还老跟我说床底下沙发底下不能放东西，不然看着难受。可是那天我却发现沙发底下有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盒子。我本来心想着你也有今天啊，让我发现你还有藏东西的时候。可是当我把盒子打开， 盒子里是…… 哎，就是我之前想要的那双篮球鞋。突然意识到他出车祸那天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他的周年纪念日，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那天要穿一件印着沙发的白 T 恤，为什么在那么重要的日子我都不记得，那么多细节我都没有注意过，我竟然还对他撒谎，我真不是个东西。这两年我经常想，如果他之前没有遇到我，他就不会死了吧。 我知道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有负罪感，但是 还是要好好活着，对吧？所有人都这么说，可太难了。两年了，可是这些事好像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哎，这两年我开始学着去记账，学着不乱花钱，过马 赶路的时候呢，一看见不看路的人就上去教育人家，我也不再去那些酒局了，而且开始每个星期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都觉得我开始变老了，或者说是心老了吧。我总是给别人讲大道理，告诉身边那些朋友不要和自己的恋人闹别扭，有什么事就直说，而且男人一定要学会在女人生气的时候去追，一定要去追。 虽然我这里没有那款恶魔分叉，但是或许有另外一杯酒更适合你，你稍等。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君度酒、龙舌兰、柠檬汁和盐调成的，名字叫做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这杯酒是一位调酒师为了纪念自己死去的恋人玛格丽特而创作出来的，因为他女朋友比较喜欢吃咸的东西，所以特意选了龙舌兰作为基酒。因为过去喝龙舌兰的传统是要先舔一口盐，咬一口柠檬片，再一口气把龙舌兰喝干净。 哦，挺清爽的，也确实有点咸味儿。他放盐，其实也是因为这是眼泪的味道吧？ 嗯，也许吧。 一个调酒师估计还能为死去的恋人做点什么，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他走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真是无常啊。很多人离开你的时候都是猝不及防的。 正是因为人生无常，所以才更不能让自己再悔恨一次了。 再悔恨一次， 既然他的离开已经让你明白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那么你就更应该好好的珍惜和善待自己和周围的亲友。 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我已经比过去更关心他们了，我真的受不了再承受一次了。 但是你没有善待你自己，自责和悔恨并不能让你更好的活着。生命无常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活着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如果你不珍惜这份美好，不让自己活得有价值，那么至亲的离去不就毫无意义了吗？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再有悔恨，才对得起我们所爱和爱我们的人，对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毕业之后我们正式同居了，然而原作虫二，改编黄冲、程涵，制作程涵，演播杨天祥、赵爽、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